搞到你呢真係好似即係啲本土派咁講啦，香港係變成內地一個毫無特色嘅城市嘛。唔單止喺經濟上面喎，喺政治上面都係咁喎。喂，佢條紅線越吞越埋嘅時候，喂，我哋就要諗啦。除咗我哋係唔應該喺度即係好唔 prudent 咁亂咁噏之外，自己又唔係好信嘅。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認真去諗嘅時候，如果我哋要同佢當係一場政治角力嘅時候，係咪全部應該褪返呢個位置啊？褪返上去啊？喂，而家幫返戴耀廷嘅講法就係話，喂，佢講係冇錯喎。如果我哋已經係結束一黨專政，建立一個民主嘅中國嘅時候，香港人都有呢一個嘅民主選舉嘅時候，自然我嘅民主選舉唔單止係選領導人㗎啦，亦都可以係包括決定自己嘅命運㗎嘛。 係啊，係啊。 喂，好 natural 喎！ 咁我就攞翻 嘅講法嚟嘅喎， 所以我就攞翻阿戴耀廷呢一句説話出嚟講，佢就話：如果當嗰一日共產黨真係倒台啦，咁我哋係有權自決噶嘛？點解唔得啫 ？Why not？ 喂，係咪冇一個共產黨，中國人會死啫？點解要將共產黨同埋中國人嘅命運要緊緊綁在一起？即係點解要成為一個共同體咧？我哋而家辯論呢樣嘢啊嘛，所以點解喂？如果呢樣嘢都唔辯論嘅話，所以咧？黄志文今日呢就亂 Q 咁噏啦，我哋睇下呢幅图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就係反掉了一国两制，係对香港人嘅犯罪。我哋唔辩论佢就会，佢而家就係 sell 呢啲嘢啊。就係中共同埋中国人係嗰个命运与共完全係冇得即係分开啊。喂，点解喂佢而家话反对共产党等于反对一国两制喎、啊。喂，香港偏偏就係可以爱国而不爱党㗎嘛。从来都係咁，呢个香港係核心价值嚟㗎嘛。呢个係一国两制共识嚟㗎嘛。点解要讲返转头啫？喂，呢一样嘢真係要据理力争喎，呢个係。 咪所以呢，而家从另一个角度諗就係呢，即係佢嗰条线咁样越踩越埋嘅时候呢，越讲越夸嘅时候呢，即係由呢一个嘅谭耀宗讲拆佬试沙煲去试我哋关于结束一党专政嘅问题。跟住呢就再嚟戴耀廷嗰啲咁急下，即係几个选项有自己嘅权利都唔得嘅话，其实你睇到共产党嘅策略系点？即係而家再细心諗就係、是、你驚㗎嘛。我第一我打到个分化策略先。第二，我哋要你所有嘅主要嘅泛民嘅政党都表忠。同我讲唔可以独立 ，OK？ 喂，喺咁嘅前提里边，喂，我哋嘅斗争嘅策略要谂清楚咯。嗱，除咗头先我讲嗰自省一同埋自省二之外，跟住自省三就系话，喂，大佬，点样反击啊？越踩越埋、啊，吴家祥，喂，乜都唔讲得噶咯，咁样嗱，咁我就觉得应该要再定啦。嗱，我哋第一有啲嘅禁区我不入，横掂我都做唔到，实现唔到住嘅， 嗯， 唔噏。一件事，但系个问题有啲位置，我不能够令到我成个嘅核心价值系褪走晒 咯。系啊，呢、這个就系、是、啊，你唔好成日下下都同我哋讲红线啫，红线红线，屌你一日到黑同我哋讲中国共产党系红线，咁你香港人条底线 咧？所以咧，我就系、是、第三点，我就想讲就系褪翻上去，跟翻住条中字嗰条路。你要同佢打啊嘛。 嗯。 嗱，你玩到我咁尽，系嘛？系咁噏下都唔得。唔聪明一件事，戆居一件事，系嘛？唔应该出席嗰个场合，唔应该讲嗰段说话一件事。但系个问题就系成个泛民系应该而家褪翻上去。你嚟 DQ， 你嚟 DQ 啊？喂，香港又未立廿三条，就算立咗廿三条都好。喂，嗰个唔系涉及行动嘅。喂，如果嗰个涉及行动，真系推翻共产党。如果佢真系涉及行动，系真系分裂祖国。阿哥。我都唔驚你廿三條啦，係嘛？ 唔係曾幾何時，泛民都係守得住呢一條線嘅。你記唔記得？即係2016年選舉嗰陣時，喂，嗰啲選舉主任係要求你每一個泛民嘅候選，唔係要求每一個候選人都要簽 確認書啊嘛。咁嗰陣時咪主流泛民全部唔簽咯，做一個示範咯，係咪？你要鬥大啊嘛，你鬥唔鬥得起先得㗎。 唔係，因為佢唔敢，你要計一條數就係佢而家咁樣殺雞儆猴。同埋咧，畫呢條紅線咧，係越嚟越過分。所以咧，即係除咗話係唔好亂咁噏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咧，你都要定清楚你自己嗰個政治路線同定位啊嘛。 嗯。

唔答亦都成。 咁你已经嗰一刻已经冇言论自由啦， 系咪？ 咪你连不表态嘅自由都冇埋啊嘛，讲紧嗰样嘢系。 所以我觉得呢个要据理力争咯。我觉得唔系话所有人都要惊 DQ， 因为我哋呢啲人唔系选立法会嘛，土你都唔会选立法会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我哋起码我哋就要讲啦，系咪？作为一个公民嘅责任，我哋又唔系需要宣誓，系咪先？系咪先？咁但系去到廿三条立法嗰一刻，佢就会攞戴耀廷呢一个作为标准啊嘛？点解呢个中联办啊、港澳办啊，哇，话支持香港依法施政，依法去即系去对戴耀廷做啲嘢啫？喂，而家我哋睇嘅法律根本对佢做唔到嘢，包括阿汤家华只都讲啦，系咪？喂，嗱，我可以攞呢一个煽动罪去跟进，咁跟进咧，但系你而家揾唔揾到证据咧？ 因为点解咧？你再加另外一个观点啦，吓，可以参详一下就系、是，因为我哋过去日子里边啊，我哋成功地咧，都冇话成功咧，起码咧人哋区分得到咧，所谓嘅港独派嘅人，或者系所谓嘅本土派嘅人咧，其实同我哋系有分别嘅，同我哋主流嘅反对派有分别嘅。今次佢打戴耀廷，第二个好重要嘅目的咧，就是在于将我们捆绑回人一起。方便刚才你讲的讲法，立廿三条的时候就容易讲了。是吧？因为以前呢都可以说最初立廿三条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正如肥胖那么讲，那些反动分子在哪里？几时我说那个分裂组国家的，是吧？你立来做什么？好了，后期呢他制造了这个本土派出来喊紧港独，甚至乎要武力推翻呢一个嘅中共嗰啲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揾到藉口嘅。但后期我哋嘅拆招系乜嘢啊？成个泛民嘅主流呢班人唔系我哋嘅人嚟噶，甚至乎可能系你嘅人嚟噶，你喺度自编自导自演噶。好啦，佢发觉呢招唔得啦，再嚟一下，焗住你戴耀廷，我哋一定要捆啦，系咪啊？第二个我哋唔捆啫，咁戴耀廷我哋要捆啦啩，咁佢咪可以方便做廿三条嘅立法咯？话香港有国家安全嘅问题咯，话有人想颠覆中国咯，话有人想勾结外国势力咯，话有人想即系分裂咯。今次佢喐戴耀廷嘅目的就系想做呢样嘢，因为我哋冇得甩身啊嘛。你梁友游慧晶、梁仲恒、陈浩天、黄台阳，甚至乎梁天琦，唔系我人嚟喎，大哥，从来唔系噃，佢屌得我哋仲劲过屌老共，我怀疑系你嘅人添，大佬你喺度自编自导自演，戴耀廷我哋冇得唔焗埋去嘛，咁咪立廿三条咯，用翻你头先嗰个古仔啊。啱啱好啊，塌塌陷啊，屌大佬！ 用一个唔系当年零三年嗰个标准啊，零三年嗰个就已经话系去到冇话老虎啊，又成啊！ 你谂下，跟住啲谭耀宗，佢再出嚟讲啊，寻日四月五号啊，佢朝头早接受电台访问啊嘛，讲话立廿三条啊嘛，呢个系宪政责任啊，已经拖22年啊嘛，佢食住佢细想噶，跟住阿张建宗仲好笑。佢同我哋批評戴耀廷無關嘅咁樣，好似此地無銀三百兩，大佬。我你宏觀少睇個局就係咁。我唔敢話我睇穿，但係我覺得今次都係一個局嚟，係俾大家都係墮咗入去。 冇你去到其實你我哋都不能幸免嘅，係咪？即係生死存亡之秋，因為佢咁樣扣帽子咧，係我哋都會出事嘅，網台都會死嘅。系咪？即系因为佢讲呢啲煽动啊嘛，佢根本就冇煽动行为，系咪？你点样有 imminent action 啫？佢讲完嗰样嘢，系咪真系有班人走出嚟反共买枪买炮去怼共产党咧？冲军营咧？ 佢而家讲嗰个讲法就系、是、咧，就算冇有冇 imminent 嘅 action 都好咧 ，up 下都唔得。 咪就系咯，咁所以我哋就系 up 下嘅人啊嘛，系咪 ？up 下都唔俾你啊！ 我哋就系 up 下嘅人啊嘛，所以我哋系更加要据理力争啦。呢样嘢就系、是。所以我觉得当然即是如果你话主流泛民你做政党要参选嘅佢哋即是可能要多啲咁样嘅顾虑啦。咁但係我觉得喺撑戴耀廷呢一点嚟讲尤其 唔系咁呢个我就冇问题。 係呢个绝对系啦。 係咪因为但係一般嘅民众呢就搞唔清楚。 係。 即係戴耀廷有呢、這个